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9号星期四，农历2月12，北京晴，15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强调坚决制止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张德江向大会报告工作。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分别参加部分代表团审议。 央广帮你问，政治生态靠什么山清水秀？ 外交部部长王毅答记者问，一带一路成为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2017国际追逃天网行动启动。 以下是详细内容。 昨天是38国际劳动妇女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全国两会的女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同胞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习近平在肯定四川一年来工作后强调，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打赢脱贫攻坚战，扎实开展创新创造，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习近平指出，重视农业、夯实农业这个基础历来是固本安民之要，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坚持市场需求导向，主攻农业供给质量，注重可持续发展。只要真正是绿色有机无公害的农产品，只要真正是带有乡土特色的食品，永远都能打动人们的味蕾。 他强调，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形成农业农村改革综合效应，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要加强对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习近平指出，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大，越要压实责任，精准施策，过细工作。 要选配好驻村干部，保持基层扶贫干部相对稳定，保持工作联系性和有效性。要在贫困村、贫困县开展涉农资金整合，集中力量打好攻坚战。要改进脱贫攻坚动员和帮扶方式，防止返贫投继续攻坚同样重要。 习近平强调，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全过程都要精准，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坚决制止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对在脱贫攻坚中虚报瞒报情况的，对以虚假台账套取资金的，对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忧亲好友的，以权谋私的，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 习近平指出，要急起直追，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历史机遇，针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目标、战略、短板选准课题，形成更具激励性的制度环境，加快健全军民融合发展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抓好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发展军民融合产业集群。习近平指出，政治生态是检验我们管党治党是否有力的重要标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一项持久工作，要结合贯彻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教育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准则条例，把好用权的方向盘 系好廉洁的安全带，扶正去邪，自觉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履职尽责做出贡献。 习总书记两会时刻， 请听特写。习近平看到凉山州悬崖村的报道感到揪心。采制央广记者马闯。 3月8号上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代表发言时介绍了彝族地区脱贫攻坚的工作情况。 17个县市当中有10个彝族聚居县和木里藏族自治县都是贫困县，至今 你占这个全国彝族的多大？ 我们是260万，全国一共是900多万彝族，至今呢还有贫困人口52.83万人，这个贫困发生率是11.9%，所以藏区彝区啊，深度贫困与自然条件、民族宗教、社会治理、思想观念等复杂因素多重交织，脱贫任务十分艰巨。我们深知凉山脱贫攻坚不仅要解决物质贫困，更要注重解决精神贫困。 文盲率高不高？ 哎呀，这个一个村子里初中以上都很少，聚集县很多群众不懂汉语，所以出去打工啊都很困难。 刚才讲的凉山这个地方那个文盲啊，受过这个初中教育的都是少数，还有很多不懂汉语。你这种情况哪是2-3年扶贫可以解决的呢？去年媒体报道了凉山州的悬崖村，看到村民和孩子们常年在悬崖上爬藤条上山下乡，安全得不到保证，看了以后心情还是很沉重的，也很揪心。前不久又看到材料啊，说当地已经建了新的铁梯，这样心里又感觉到松了一下。 习近平说，对四川的脱贫攻坚工作，中央应加大支持力度。 这主要看哪里的这个贫困程度更深更重，当然工作还是要靠当地，主体责任还要当地党委和政府来担。所以现在扶贫关键是要精准发力，向基层聚焦聚力，脱贫攻坚到村到户到人的工作，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全过程都要精准，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的功夫。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昨天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张德江委员长向大会报告工作。会议并听取了关于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关于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13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13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说明。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主席台就座。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 张德江在报告中说，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制定8部法律，修改27部法律，通过7个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决议，做出1个司法解释，立法工作继续呈现数量多、分量重、节奏快的特点。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对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及时妥善处理辽宁拉票贿选案的有关问题，坚决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威和尊严，依法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作出解释，坚决反对港独行径，作出关于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为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 以食品安全、环境保护、道路交通安全等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为重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过去一年加强执法检查和工作监督，增强监督时效。张德江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继续加强涉及改革的法律立改废释工作，加强对有关法律实施情况和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决定部署，将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在民法总则出台后加快推进民法典各分编的编创工作，研究制定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推进预算联网监督试点工作。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向大会做了关于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 民法典总则编及民法总则草案昨天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民法总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统领民法典各分编，各分编将在总则的基础上对各项民事制度作出具体规定。在民事主体方面，草案增加了保护胎儿利益的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为更好尊重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识，草案下调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年龄标准。草案还完善了监护制度， 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围，强化了政府的监护职能，并就监护人的确定、监护职责的履行、撤销监护等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在民事权利方面，草案对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保护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明确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在诉讼时效方面，李建国介绍， 将现行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一般诉讼时效期延长为3年，增加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诉讼时效的特殊起算点，给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成年后提供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保护未成年人利益。 关于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昨天提请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草案规定，13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不超过3000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13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与12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相同。草案还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选13届全国人大代表36名，澳门特别行政区应选12名，台湾省暂时选举13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应选265名。13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应选归侨代表35名，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应占代表总名额的12%左右，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应有1名代表。草案规定，13届全国人大代表于2018年1月选出，草案有待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央广消息，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昨天上午分别参加了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一些代表团的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广西代表团参加审议，在听取代表们发言后，他说，近几年广西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成绩值得肯定，希望广西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卯足劲儿抓发展干实事，以改革开放成果兑现改善各族群众生活的承诺，尤其要推动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边疆地区加快脱贫， 要把民生放在心上，要把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同样要把人民的喜怒哀乐都要放在心上，一定要有为民的情怀，让人民群众在发展当中更多的得到实惠。政府工作报告里边关于民生有众多的承诺，但它是在发展基础上的承诺，还是要靠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改善民生。民生的改善不是能靠空头许愿的，是要靠实干来推动的。 李克强表示，深化放管服改革，把政府不应拿的权利放掉，管住管好该管的事，更加主动为企业服务，营造良币驱逐劣币的公平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黑龙江代表团参加审议。张德江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发展，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促进结构调整，用创新的路子加快转型升级，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为人民谋利益，切实做好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妥善处理好人民群众的现实困难，朝着人民美好生活奋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海南代表团参加审议。俞正声对海南近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把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到海南各项工作中去， 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机，下大气力调优结构，改善供给质量，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 关键是国土规划和城市规划要合一，两规合一之后必须明确约束性的条件。所以我建议你们呢，在这个旅游的问题上要有点长远的考虑，有了这个规划，心中有一个底数，海南的旅游岛、海南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才能发展得更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山西代表团参加审议。在听取代表们发言后，刘云山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部署，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以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纯洁党内政治生活，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理想信念，带头锤炼政治品格，带头坚守政治价值，带头弘扬自我革命精神，增强严格自律的自觉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河北代表团参加审议。张高丽充分肯定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希望河北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四个加快、六个扎实、三个扎扎实实的要求，在全面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主动作为， 坚定不移推进共和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扎实推进冬奥会筹办工作，祝愿燕赵大地的父老乡亲们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年在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并承诺一定要让市场主体有切身感受。李克强昨天在广西团审议时强调，降费是触及利益动刀子的改革，必须要有勇气和决心。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在广西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李克强特别关注企业减税降费的情况。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育柴机器公司董事长燕平介绍，企业去年通过相关政策减税降费8500万元。总理听到这个消息，表示最高兴。 营改增，我去年不是全年，我减了7000万。五险一金也不是全年的，我减了1500万。您这个改革的措施像我们这种实体经济真的谢谢总理 第一，给国内外企业以信心，在这里投资是可以轻装上阵的。 对对对对。 第二，给我们的部门以压力，必须给企业减税降费，而企业呢，反应是好的，那好的你就把好事要办到底。 李克强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是触动利益的事情，一些内部人员的利益会做很大的调整，是要得罪人的，但是为了人民的呼声、市场主体的要求，必须勇于推进改革。 降费是那么容易吗？不容易啊，这是一个动刀子的革命啊，我们必须要有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为什么有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来自于人民的呼声，来自于我们市场主体的要求。我们在体制机制上创新，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会使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迸发更多的活力。 央广记者刘一晨、侯燕报道。12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昨天上午召开全体会议，会同其他专门委员会，并结合各代表团的审查意见，对2017年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2017年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做进一步审查。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会议原则通过了计划、预算两个审查结果报告，并决定将两个报告提交12届全国人大五四会议主席团。 央广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举行了首场提案办理协商会，全国政协委员和提案承办单位负责人面对面的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广辟农民增收致富门路进行协商沟通。 央广帮你问， 今天播出第3篇《政治生态靠什么山清水秀》。 你好，我想知道今年还会有大老虎落马吗？ 今年两会，辽宁代表团因为此前的贿选事件成为媒体关注焦点。98人中有40人年初刚刚补选为新代表。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委书记李希， 党中央决定彻查辽宁拉票贿选，应该说是刮骨疗毒，壮士断腕。通过查处以后，现在效果呢已经初步的显现。 全国人大代表徐家爱说，如今的政治生态可以用山清水秀来形容。 他原来参与很多应酬，别人参加自己不参加，好像被孤立，但现在他恰恰不要去受这些这个潜规则的左右，更加的放松，更加的能集中精力干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张斌说， 留下一个深深的一个信念，哪怕是逃荒要饭也不能搞腐败啊。 全国政协委员黄奇森说，企业最需要的也是公平公开的发展环境， 不要有什么太多的装硬，一定是走正道的。 数据显示，18大以来，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人，处分厅局级干部6600多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已逐渐形成。全国人大代表陆新社， 都要自觉与中央对标，向中央看齐，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做出表率。 除了大腐败，公说私用、过节送礼这些小腐败，你们如何处理呢？ 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在酿成大问题前就发现处理掉呢？ 根据18届中央纪委7次全会公报，今年仍将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全国人大代表乔新江， 反腐的高压这种态势下，大的腐败有所收敛，但是违纪还存在。逢年过节送礼、吃喝、公车私用处理的占的比越来越大。 全国人大代表龚克建议， 办案只是反腐中间的一部分，不要总是停留在大案要案上。大案要案有了一定要抓，但是更多的应该靠抓早抓小。 如何更好地把反腐倡廉预防机制落到实处？全国人大代表邵峰京建议引入大数据。 你比如说网上的疫情分析、领导干部个人申报，如果这数据啊，我们能够通过大数据来进行分析，可以防患于未然。 外交部部长王毅昨天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一带一路是发布会上第一个关键词。王毅介绍，今年5月将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一带一路版权虽属中国，但收益为各国共享，成为迄今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也是目前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 上个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一次重要通话，两国元首确认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性。 我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真正的超越旧观念，打开新视野，能够步入更加稳健成熟的不惑之年，走上一条让两国人民安心、让世界各国放心的宽广的大道。 针对美韩执意要在韩国部署充满争议的萨德反导系统，王毅表示，引进萨德是个错误的选择，中方敦促韩方悬崖勒马。 因为萨德反导系统的监测预警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半岛，引进萨德不仅有为邻之道，而且很可能使韩国陷入更加不安全的境地。 王毅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地区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都缺乏国际法依据，都没有正当性，也必然是没有前途的。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也是卢沟桥事变80周年。 我们当然愿意同日本改善关系，造福两国人民，但是日本需要先治好自己的心病，要理性的看待和接受中国不断发展振兴的事实。 做客中央台。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原副主席甄燕做客中央台表示，需要社会配套措施支持二孩政策。央广记者谢朝夕、刘乐报道。 2016年底，全国妇联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过相关调查，一半以上的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相当一部分女性不敢生，是担心就业歧视影响职业前景。甄燕建议， 政府应对二孩家庭给予政策支持，对女职工集中的企业单位给予减税等政策支持。 那些女职工比较集中的这样的这些单位，你能够对她也减免一点税收，这样呢就不会给企业造成太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无人照看也是很多女性想生不敢生的原因之一。数据显示，我国托育服务短缺非常严重，0到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4%。甄燕建议，针对3岁以下的托幼机构，要明确分管部门，鼓励多种托幼机构出现， 包括比如说公办的，也包括民办的，包括那些简易的，比如就家庭托儿所，哎，在自己的楼里边有一个，要有一些监管的组织，而且呢，要检查它的办园的质量，使得人们把孩子放进去还能够放心。 全国人大代表、北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胡修斌今天中午1点做客中央台，解读国防军事新动向，敬请收听。 提案议案点播，提案议案点播，今天聚焦养老服务。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根据网络大数据显示，在养老服务话题方面，网友关注的热点话题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养老院、居家养老、失能老人问题。 应对目前的白发浪潮，全国政协委员黄宗宏今年携带提案上会，他表示应该大力发展医养结合。 在养老院服务职能老人的这些医务人员要跟正规医院应该一致。 全国人大代表朱海燕建议明确不同等级养老护理服务标准， 建议政府啊给予这些护理人员的一些补贴吧，各有个分个等级，就像现在什么金牌月嫂啊，什么银牌月嫂啊。 来自上海的基层代表朱国平格外关注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 可以在养老机构设置失能老人专区，增设床位，探索建立家庭养老服务。 按国际公认的3位失能老人配备1名护理人员的标准，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缺口千万。全国政协委员司富春在提案中提出，要加强养老服务职业培训， 整合中等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教育资源，加快培养专业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朱晓进提议构建统一的养老服务数据中心。全国政协委员张国俊鼓励形成养老产业， 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精神生活，甚至呢发行一些老年彩票，来自于社会也用于老年人，鼓励着养老产业发展。 38国际妇女节纪念暨表彰大会昨天在京举行，大会表彰了10名全国38红旗手标兵、300名全国38红旗手、200个全国38红旗集体、110个全国妇联系统先进集体、17名全国妇联系统劳动模范和58名全国妇联系统先进工作者。 日前，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会议，宣布启动天网2017行动，其中由最高检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由公安部牵头开展猎狐行动，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牵头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最高法将会同最高检和公安部牵头开展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追赃等专项行动同时启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田园忠诚，主播志鹏、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 乐，谁刮谁快乐。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北京时间7:00。